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增福添寿。 咱们呢是一个文化古国， 是啊， 传统的礼俗很多，有的呢应该保留，代表我们的民族特色，有些个陋规陋俗啊就应该把它铲除掉，把它废弃了。 什么算是陋规陋俗啊？ 就拿这洗澡理发来说吧，每到年底要过春节的时候都要涨价一倍，另外还得给小费。 是啊，这是老规矩啊，一年不过才敲您一回竹杠嘛。 这就是不进步的地方。 怎么呢？ 这就所谓的是特权呐、 啊。哎，您可别给乱扣帽子啊，这怎么算是特权呢？ 好，如果说这不算是特权，那到年底下的时候，各行各业咱们都涨一倍 啊啊！哎，那这年还怎么过呀？ 所以啊。到年底我要理发，我就要找一家不涨价的理发馆去理。 那有吗？ 有啊。 哎，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涨钱呢？挨门问呢。 那多累呀、啊！有一家理发馆门口的玻璃上啊，贴着张红纸条， 上边怎么写的？ 三个大字：不涨价。 那好，我进去就这儿理吧。 进了门了，往椅子上一坐，看见镜子上啊也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呢写了八个大字， 写的什么呀？ 年俗旧规，理发加倍。 怎么里外不一样啊？ 是啊，我就问那位小姐了，为什么外边写着不涨价，这里边写涨价呢？ 那小姐怎么说呀？ 先生，你不要发脾气，请你到外边看清楚再讲话。 哦，看清楚了再进来。 他这么一说呀，我嘀咕了，走到门口仔细再看看吧。 不涨价， 这三个大字是没错 啊， 上边还有俩跟苍蝇大的小字，我没注意。 哪俩字儿？ 烫发不涨价。 呵，好嘛，理发还是要加倍啊。 这等于欺骗嘛。 是啊，那你理不理呢？ 不要钱都不理了。 怎么呢？ 里边都是些个马杀鸡。 哦，你不喜欢那玩意儿？ 我没命享受那玩意儿。 这话怎么说呢？ 我一身痒痒肉。 啊，碰哪痒痒、啊。 哎，对了，走着走着，一个巷子口啊，有家理发馆。 哦， 里边的设备呢很简单 啊， 只有一张椅子。 哦，这是家庭式的理发馆。 哎，这里呢一定不涨价。 你怎么知道呢？ 这屋里屋外都没贴红条啊。 哟，那可不一定哦。 哎呀喂，就算加一倍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嘛。这种店还能要得出圈去吗？ 对，那您就试试吧。 进了门啊，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哪儿去了？ 哎，有人没有啊？ 对了，有客人来了。 从后边厨房里啊走出一位40多岁的妇人，手里啊端着半锅浆糊。 哦，甭说这是老板娘吧？ 可能啊刚跟他老板吵完架。 哎，你怎么知道呢？ 那俩眼都哭红了嘛。 哦， 一面擦着眼泪啊一面就跟我说 啊，说什么呀？ 先生，你理话 啊。 啊，你小邓呢？我去叫大邓来了。 哦，他去叫老板来给你理发。 对，他把那半锅浆糊放在桌上。 哦， 顺手啊把椅子上摆的那些春联跟福字拿开了。 啊， 叫我坐下等。 哦，贴春联福字准备啊是除旧布新了。 他往门口那儿走啊，我赶紧去翻这春联。 嗨，你翻那干什么呀？ 耶，要是有那年俗旧规理发加倍的条子，我得先把它藏起来啊。 藏那干什么呀？ 干嘛？这现在不涨价， 等会儿老板正给我理着发呢，老板娘抹着浆糊把它贴起来了，你说我给不给啊？ 你想的还真周到。哎，到底有没有那条啊？ 没有 啊。算你走运， 我倒霉。 怎么了？ 老板娘一喊他那老板呢，差点没把我给气撅过去。 他喊什么了？ 嘿，那个杀千刀的 啊。杀千刀的呀， 跟来哟，去砍头了。 这是什么话？这是 什么话？那老板说的就更不像话了。 哟，老板说什么呀？ 你妈妈的，你不要叫啊！老子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提这个死人头了。 死人头！ 这时候我可真受不了了啊！那个嘛，说杀千刀的来砍我的头，这一个骂我是死人头，这大过年的我照你们了，岂有此理呀、啊！你们这什么意思嘛？ 是哪有这么说话的嘛？ 老板看见我这一发脾气、啊、自知理屈，嗯，又怕生意跑了，赶紧过来给我道歉。 哎，这还差不多、哎、 对不起啊先生，我不是骂你呀、啊、我骂的是那个死三弟。对不起对不起，我来帮你剪头吧。 哎，你们两口子吵架别骂客人呢。 老板呢招待我坐下，一边呢给我围布，一边就问我，先生，你是刘畅呢，还是八大金雕，还是那个螃蟹肚呢、啊、 螃蟹头啊？ 什么螃蟹头啊？他说的是螃蟹头。 哦，就是那最新潮的，两边都剃掉，中间留着一绺那个马鬃似的。 是的，我这么大岁数留那玩意儿顺眼吗？ 那您要怎么办呢？怎么理法呢？ 哎呀，我今年的运气不好，这也到了年底了，干脆剃个光头，把煤气呀、啊、通通理掉。 对，年底开开光啊，年初转转运。 老板一听我要剃光头，呵，他可高兴了。 怎么呢？ 感情是有机会啊表演他的手艺了。 哦，对，这年头啊没人剃光头了。 拿了块热毛巾在我脑袋上啊闷了3分钟，然后啊涂满了肥皂，拿起这剃刀来刷刷刷，从3刀把我头发剃得光光的，是一根不剩 啊。剃个光头只刮了3刀半呢。 哎，这就好了，这是真正的手艺啊。 哎呀，了不起的功夫啊。 哎呀，老板，你这份手艺可呱呱叫啊， 有两下子。 我这么一夸他，那老板高兴了。 是啊，谁不吃捧啊。 哎呀，先生，不是我吹牛啊，在台湾剃光头的就是维哥，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哪儿打听去？ 到没得人的地方去打听。 没人地方问谁去啊？ 老板给我洗完了头刮脸，老板娘呢打下手递毛巾，一边干活呢一边嘟囔， 还嘀咕什么呀？ 哼，苏荣，我就是看中你的手艺好才嫁给你。 哦， 人家手艺不好的人现在都有开美容院开画廊，手艺好有什么都用？手气不好了，从前赌钱，现在牵赌又玩股票，早晚也会把我输掉去。 哦，赚俩钱都玩了大家乐六合彩了。 他这一发牢骚，这老板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是啊，你还你这么个外人在这儿吗？ 你妈妈的，你再讲你再讲，老子我就打死你。 哦，提出警告了。 他老婆呀借着有我这个客人在给他壮胆儿， 嗯， 把这毛巾一丢， 嗯， 走过来指着他老板的脑袋，雷打雷打，我给你打。 哦，这老板打了没有啊？ 那老板理亏呀、啊、他凭什么打人家呢？ 哎，那倒是。 他们俩这么一吵不要紧，吓得我直打哆嗦。 嗨，胆小鬼啊。 谁胆小啊？ 啊， 那老板正给我那儿刮脸呢、啊、老板娘冲他这么一较劲儿，他这把刀子直在我这脖梗子上晃来晃。 哎呦妈耶，快让他把刀子收起来吧。 这老板还好还听劝 啊， 把刀子放下就跟他老婆说了 啊， 今天我告诉你说是有客人在，我不跟你说个，等客人走了我要把你点银子给你、 哦、还好自个儿找个台阶下。 老板呢把椅子扶起来给我捶肩捶背。 哦，打套五花拳。 哎，这还五花呢，两下我就叫了妈了。 怎么了？ 他把他跟老婆吵架的那气都撒在我身上了。 哎，那谁受得了啊。 这老板呢大概是气糊涂了。 怎么了？ 挖出一大朵子发乳啊，就往我这脑袋上抹。 抹什么呀？ 发乳啊。 哎，你不是剃的光头吗？ 要不我怎么说这老板他气糊涂了呢？ 哎， 老板也知道他错了 啊， 知道歉。哎呀， 哎呀，对不起，杏子，哎，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这是怎么说的？ 他一边说对不起呢，一边用这手啊，在我脑袋上啊刮这些发乳。 哦，那刮得干净吗？ 这是我也是帮着他刮吧。 啊， 我这爷， 哎，怎么了？ 他怎么黏黏的呀？ 发乳是黏的呀。 嗯。怎么还有股子味道？ 香香的。 不，酸酸的。 不，发乳应该是香香的。 感情啊，他抹的不是发乳， 他抹的什么呀？ 贴春联的那浆糊。哎呀，这老板要给我洗一洗。 那洗洗吧。 别洗了。 嗯， 再洗啊还不定出什么笑话呢。 啊， 给了钱我就出来了。 嗯，就那么样就回家了？ 没有啊，我赶紧上澡堂子吧。 哦，你先自个儿洗洗去吧，冲冲这一身晦气。 这我这洗澡还有个习惯。 什么毛病啊？ 讲究全套。 哦，捶腿捶背搓澡修脚。 对，理发您别看我小气， 嗯， 这洗澡我可舍得。 哎，这是男人的一大享受。 我有一家啊熟识的上海澡堂子， 常去洗。 有位修脚的师傅啊给我修了好几年了。 哦，您是老主顾了。 在洗完澡修脚的时候，我们俩那儿闲聊天。 聊什么呀？ 我就问他， 嗯， 老王啊。 哦，这伙计姓王。 最近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老王怎么说呀？ 还不回。这一年呢，除了开销之外，生财经营，我还存了30万块钱。 哦，这位伙计也是江北老乡。 哎呦，那就不错了，一大家子人，开销不小啊。 不容易哦。 不过是30万块钱也没得了。 怎么呢？ 想不到。上半年死了爹爹，花了我12万块钱。 哦， 下半年死了妈妈，又花了我18万块钱。 哎呦，钱都花了。 我修的脚修了一年，完全是给死人修的 啊。给死人修的。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我 看着瞧见了。 这还增福添寿呢，这是典型的不会说话呀，不懂得语言沟通技巧的人闹出的笑话。我们下边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相声《黄河镇》。 咱们中国戏剧啊，特别多。 哦，有多少种啊？ 少说着也有300种。 各地都有各地的地方戏， 而且一个地方啊可能有好几种戏曲。 哦，是啊。 就拿豫剧来说吧， 河南戏。 哎，这您听过吗？ 那什么，不就是河南梆子吗？ 是啊，现在叫豫剧 啊。 一般观众呢管它叫河南梆子。 是啊，那听过啊，不过没什么深入的研究。 有一种啊，河南欧。 欧 唱起来是专走高腔。 哦， 这里头啊还分豫东调跟豫西调。 什么叫豫东调啊？ 豫东调啊，也就是所谓的开封调。 哦，那豫西调呢？ 豫西调呢，指的就是洛阳调。 哎，洛阳不是还有大调曲子呢吗？ 河南还不止曲子 啊， 还有坠子、月调、二加弦、四加弦、花鼓戏。 哎，河南也有花鼓戏啊？ 怎么，你以为花鼓戏是湖北的专利品呢？ 不是，我不懂啊，这不是跟您请教吗？ 当年的豫东调没有豫西调受欢迎。 哦哦哦， 后来出了一位杰出的演员陈素贞。 哦， 得到文人墨客的扶持， 是 编写剧本改良唱腔。 嗯， 演出新戏掀起了一片热潮。 哦， 受到观众强烈的喜爱。 那这豫西调呢？ 原来呢是比豫东调受欢迎啊。 嗯， 后来豫东调力争上游，豫西调可就比较落后了。 是啊， 幸亏出了个常香玉。 嗯， 才算争得个各有千秋。 哦，那咱们目前在台湾的这河南梆子呢？ 台湾是由毛兰花、张秀云传到现在的王海玲。 啊， 我们应该称它叫改良豫剧新河南梆了。 哦，新河南梆。 现在您听的豫剧， 嗯， 是把豫东调、豫西调融于一炉了。 哦，和在一块儿， 再加上河南曲子。 哦，洛阳曲子戏。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嗯， 白天吃的是一锅饭，到夜晚困觉在一个枕头。 嗯，是这个味儿。 还有呢，河南坠子。 哦，河南坠子。 大明江山太平春，北京城坐下征得有道的军。 噔噔噔噔噔子噔子噔噔噔。 大笔之年王凯黑轩 要亲笔点他个玉翰林。 噔噔噔噔噔， 行了你，没完了你。 这不是你领头唱的吗？ 唱两句就行了。 好听哎， 好听啊。 啊，接着唱， 往下唱。 啊啊啊， 下边我不会了。 就拿这么两句蒙事啊。 现在的豫剧啊， 啊， 除了豫东豫西调以外， 啊， 还采用了河南的曲子、坠子、二加弦、 哦， 四加弦乐调、 嚯， 花鼓戏等等的唱腔曲牌。 哦，综合在一块儿。 还引用国剧的服装盔帽、脸谱化妆，加强文场音乐低音贝斯的伴奏，训练武功基础刀枪靶子，而变成一种咏文咏武装卸并重的新豫剧了。 哦，这是新豫剧。 节目推陈出新，演员卖劲认真，情节紧张刺激，音乐动听迷人。 好， 借古讽今，文化保存。请拨电话。 行行行，干嘛呀？你给豫剧队做广告呢？ 因为我喜欢王海玲的表演。 哦， 看他的戏呢，那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哦，王海玲唱得好。 好，可以说是文武不挡的全才演员。 哦，王海玲请你吃过涮羊肉。 哎哎，不是，你这是什么话吗？你这 那你干嘛专门就捧他呢？那不怎么不说说吴海春呢？ 吴海春 啊，那唱炸包勉那老旦吗？ 那也好啊。 啊， 哎，你怎么单提他呢？ 他跟我是亲戚。 不啊，人家姓吴，你姓吴，那怎么？ 那是虽然那个字儿不一样，英文上都是 W U 一样 的。去你的！咱们俩不讲人事关系 啊， 好的就是好的。 啊啊啊！我们要是对事不对人，坏的。就是坏的。 对，他们的工作干劲儿、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尊崇，值得我们歌颂。 对艺术的忠心，对戏曲的执著很难得。 哎，当年我到河南去啊，听过那种老调的河南梆子。 哦，您听过什么戏啊？ 就听了一出。 哦，才一出、啊、 哎，这一出戏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哦，演得好。 不是， 嗯， 因为这出戏里的演员呢，演出的时候心不在焉 啊， 精神不集中 哟， 在场上闹了笑话了，所以我印象深刻。 嗯，您说说是哪一出戏呀、啊？ 那出戏叫《黄河镇》。 哦，就那个九曲《黄河镇》。 对，这是《封神演义》里的故事。 哦，《封神榜》里头的 剧情是说呢，武王伐纣，姜子牙带领八百诸侯讨伐纣王。 哦哦， 走到半道出来个赵公明 啊， 这赵公明呢摆了个阵，挡住武王的大队人马，不让他们过去。 哦， 这个镇呢就叫黄河镇。 嗯，很厉害。 姜子牙久打不开，正这儿急着呢，这时候燃灯道人来了。 他来又怎么样啊？ 哎，这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他们俩是道友。哦 哦，都抽大烟呢、 啊、哎，不是不是吸毒的那种道友。 啊啊啊啊， 这燃灯道人呢想劝劝这个赵公明。 嗯嗯， 没想到这个赵公明啊不讲理。 哦，不讲道理。 哎，反而误会啊，他帮着姜子牙。 哎呦， 说什么都得摆这阵。 哦，说僵了， 甚至于叫阵。 嗯， 如果燃灯道人不服气，没关系了，你就帮着姜子牙一块儿打我这阵好了。 哎呦， 俩人呢越说越呛， 是 越谈越谈不懂。 嗨， 可就打起来了。 那结果呢？ 就在这功夫出了错了。 出了什么错了？ 原来呢俩人是朋友。 你说了是道友吗？ 一见面呢俩人都得下了脚力。 哦，下了这个骑的牲口。 赵公明呢骑的是一只黑色的老虎。 哦，黑虎玄坛。对，黑老虎。 燃灯道人呢骑的是梅花鹿。 哦，梅花鹿不错。 赵公明把这马鞭放下， 嗯， 好比下了这黑老虎了。 哦，对对对，抽象的表演嘛。 那边呢燃灯道人也把马鞭放下了。 啊，这算是下了那匹梅花鹿了。 等这俩人越说越僵要打起来的时候，都得骑上自个儿的脚力呀。 是是是是， 原来呢这儿有两句唱 啊， 一个人唱一句。 啊啊啊，怎么唱的？ 这边赵公明一拉马鞭唱上了。 啊啊， 赵公明把黑虎跨。 哦，赵公明把黑虎跨啊，骑上去了。 哎，那边燃灯道人一拉马鞭接下句。 嗯，怎么唱？ 燃灯道人我上梅花。 哦，燃灯道人也骑上梅花鹿了。 哎，可是这唱赵公明的人一散神闹了错了。 嗯， 头句他先唱啊。 是啊， 他一拉马鞭，赵公明我骑梅花。 啊， 他把梅花鹿给骑上了。 哟，那燃灯道人怎么办呢？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荣豪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贯口活里的经典名段《夸住宅》。 我小时候啊，有一个拉洋车的朋友， 您，哎呀。交友够广的， 他很诚恳地跟我说过一番话，我呢至今不忘。哦， 他说过什么至理名言呢？ 他告诉我说，长大了啊，什么也甭学，就想法小有钱。哦， 那怎么样才能有钱呢？ 那他倒没说， 这不是废话吗？ 不过呀，他倒教给我呀，有了钱怎么享受。 那咱们听听。 他说呀，有了钱要娶日本太太，吃中国菜，住美式的房子。 这我也听见过，中国菜好吃，日本太太服从，美式的房子考究。 其实呢并不尽然。 怎么？ 中国菜好吃我赞成，这娶日本太太有什么优点呢？ 哎，日本女人温柔啊，有服从性啊，给丈夫洗衣服啊，做饭呢。 那日本太太会做什么好吃的呢？ 有什么丝系啊，米寿汤啊，生鱼啊，就是那撒西米啊什么的。 哦，那么她会做中国菜吗？什么溜肉片啊，什么包羊肉炸丸子，她会吗？ 这那不会， 这就有矛盾了。 怎么呢？ 你不是说中国菜好吃吗？那天天净吃生鱼，那也受不了啊。 是啊。不过他可以陪着你上中国饭馆啊。 那你给钱呢？ 我给得着吗？ 还是的。 他可以学啊。 跟谁学？ 你做的一手好菜你教他呀。 哦，我下厨 啊。 那我娶了个日本太太呀，还是日本女人雇了个厨子呀？我是享福啊还是受罪呀？ 反正是你回家他给你鞠躬，拿拖鞋倒茶拿报纸，你出门的时候送你到门口再鞠躬说三又那了。 好是好啊， 啊， 不过天天净鞠躬，顿顿吃生鱼，老说这三又那拉，那也不成啊。 是，这是老说这一句那就吹了。 就是在结婚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也麻烦呢。 怎么呢？ 还得先请一位翻译，仨人坐一块儿，先跟翻译说。 说什么呀？ 请你跟他说我爱他。 哦，那翻译怎么说呀？ 这翻译冲这个日本女人说了， 啊 ，あの人が君を好きです。 这什么意思呢？ 日本话，他说他爱你。 哦，那这位樱花姑娘怎么反应呢？ 这女的脸也红了，低头微笑，拿那和服的袖子一遮嘴，说了 说什么？ あの人にいてください。私も好きです。 他说的这什么意思啊？ 告诉他我也爱他。 嘿嘿嘿，还这码事要成哎？ 就算成了，结婚也麻烦。 这怎么会呢？ 入洞房得仨人一块儿， 好吗？还得带个翻译啊！啊，不不不行不行，这日本太太是有问题。哎，那住这个美式房子该是最好的享受了吧？ 嗯，也不尽然。 又有挑啊？ 首先说吧，这美式的房子它没有院墙，开门见山，门对着门。 哎，大家都这样吗？ 那要是小偷进来把被窝抱走，你负责呀？ 不不不不，我管得着吗？人家美国没有小偷 哦，竟是抢劫的。 不，那比小偷还厉害。 尤其这美式的房子，这厨房、厕所 啊， 全在屋里头。 是啊，全通着。 那要炸个咸鱼，煎个臭豆腐，这味儿在屋里三天下不去呀。 啊。 你睡在床上都闻得到臭豆腐味儿。 嗨，谁让你净吃那个来着？ 吃什么呀？天天吃生鱼啊。 不，哎，你这不是抬杠吗？ 还是中式的四合院最好。 哦，您说那古老的建筑形式 啊，先说有院墙， 嗯， 一家一家的互不干扰 啊。 再说这厨厕都独立，多好啊。 不 用说别人的房子，就是您老家那房子吧，那就够考究的。 哦，这您知道？ 知道，我去过嘛，小时候啊常在您那院里玩 啊。您知根儿， 您家里有钱呐， 啊， 是大财主。 嗯， 你爸爸从前做官， 那瞒不了您，这 没少搂钱。 嗨，你没事提这干什么？ 那会儿讲究啊，一任清知县是十万白花银嘛。 哎，那个时代倒是有这么一说。 你爸爸赚钱没干别的，都买了房子了。 哦，置了产了。 不论是北京啊、上海、天津、青岛，到处都有你们家的房子。 我们家房子多， 房虽多可好找。 哦， 用远一看就知道，哎，它是你们家的产业， 有特殊的标记， 门口都挂着绿电灯。 我啊。绿灯户、啊、 不，这他喜欢绿颜色，娶妻文静养眼，还不招蚊子。 啊，那他可着那狂风浪蝶呢。哎、 你别往歪处想好不好？ 这什么？你老往那邪处里说嘛。 别处的房子我没去过， 嗯、 就你们老家这处，我可常逛啊。 逛还是窑子？ 常去游逛。 可你把话说完全了吧？这少一字听着他就别扭。 因为你们家那个花园好，有景致。 哦，那您说说， 你们家一进大门是绿草如茵呢、啊、迎门有个蓝顶三栋汉白玉的石牌坊， 嗯， 西边是花圃 啊， 还有不少的养鱼缸啊、 哦、 养的各样的龙井鱼，什么望天啊、凤尾啊、绣球、虎头、鹤顶红、黑龙凤、 哦、 全在八寸以上。 哼， 地上铺的青云片石全是从圆明园石赏斋移过去的 啊。 那刘景臣先生有青云片石诗吗？ 怎么写的呢？ 展得园林如许好，风流群妓夕阳天。 嗯， 相逢莫问前朝事，点首兴亡时不言。 好， 中间有个花洞子 啊， 种的各种的花卉、啊 哦、 以菊花最多， 嗯， 也最有名。嗯，难得呀，你们还培植出这个墨菊来了， 黑色的， 最为出色。 嗯， 花洞子里有一块大的上水石，长满了青苔。 哦， 上头还有个喷水口。 嗯， 院里头啊还有个小湖，上住水榭，下几天荷花盛开，清雅宜人。 哦， 你们那房子都提的有斋名 啊？是啊， 什么汇影楼啊、碧沙坊、明春馆、常美轩、百思兴， 名称高雅。 鹿又养的有梅花鹿。 哦。 各样的假山石好看， 好看。 洗礼亭左右都种着牡丹， 哦， 国华台都片种芍药， 嗯， 争奇斗艳 啊。 你们主房叫来金雨轩吗？ 行了，甭说了，还有社稷坛呢，对不对啊？ 对对对， 还对呢。 色土吗？ 什么呀？这是北京的中山公园，那牌坊是公理战胜纪念坊。 不，你们家离中山公园不远。 哎呦，你倒说清楚了吧。 你们家一进门有个石头桥， 嗯，对， 起名叫堆云积翠。 嗯， 桥下头是湖，种的有荷花，中间有个水云榭， 过桥有个牌楼 啊， 往前走是一远楼，山坡上有个亭子叫一湖天地， 嗯， 西边有一排那个扇面型的房子 啊， 往北有个小坤秋亭， 嗯， 亭子西边呢有个铜人， 嗯， 头上顶着个大铜盘子， 哦， 起名叫铜仙成路， 嗯， 下边有块碑写着琼岛春阴， 嗯， 过桥到好普涧花坊寨，嗯，往西到静心斋， 嗯， 还有五个亭子， 叫五龙亭啊，还有个大影壁叫九龙龙壁啊，山上还有个小白塔，对不对？ 哎，对极了 啊，对呀，那是北海公园艾叶池，那不是我们家。 哎，你们家不过也有个池塘啊， 啊， 那可比北海公园大。 哦， 正门两边有俩大铜狮子， 哦， 进门有玉兰堂、鱼泳馆、偶像戏、乐寿堂。你知道乐寿堂里头还有一块大的败家石吗？ 嗨， 有谢曲园、长廊、排云殿、佛香阁、画中游，那湖边不还有个铜牛吗？ 石舫、十七孔桥，咱别说了，谁都知道那是万寿山颐和园，又叫昆明湖。 对，还有人寿殿。 行了，你说说我们家吧。 对对对对，是要说说你们家。 哎， 要说您家那住宅，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高深莫测，近看瓦窑四少，金碧辉煌。 哎，您听听， 那细致就跟一块砖抠的一样。 哎，一块砖抠的呀，养蛐蛐的过炉啊， 大砖、 成砖也不行啊。 哎，就是形容这房子它抹腻整齐。 哦，那就是了。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啊。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皮墙。 嗯， 入北楼广亮大门，高台阶合脊的门楼，一对铜门环子是锃光瓦亮。 您看，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贴金绿屏风，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啊， 背面是严肃整齐。 嗯， 进垂户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几天高搭天棚三尺六 啊啊。我们家小人国呀， 高大天棚是三丈六， 哎， 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是什么？吉星高照。 哎，就这头一个字没看清楚， 你瞧清楚了再说呀。 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哎， 院里有对对盆花石榴树、翠柏、梧桐、夹竹桃， 嗯， 各色的鲜花，各样的石花 啊， 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 您听听， 正房五间，微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 多讲究啊！ 东跨院是厨房， 嗯，东厨司命； 西跨院是茅房。 哇，你往哪儿指啊你？ 倒座书房五间微待客厅，明枝夜荷的窗子，可扇的大玻璃。 哦， 下几天虾米须的帘子，冬天换上紫口的封门子， 严实。 往屋里一看，那真是气象万千，别有洞天呐。 哦，您说说屋里的摆设。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钧窑尊、狼窑罐、汝窑的帽筒、哥窑的胆瓶、碧玺的寿桃、珊瑚的盆景。 哟， 案前摆着紫檀八仙桌、香石心、嵌罗殿，一边一把楼花太师椅。 嗯， 桌上有湖笔、徽墨、宣纸、端砚， 这是文房四宝。 墙上挂的都是名人的字画。 都有什么画？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竹子、普心鱼的钟馗、张大千的泼墨。 您听听，这都是国宝。 乾清御赐的镇宅宝剑 啊， 绿鲨鱼皮鞘、纯金的饰件，上挂黄绒丝绦， 多神气啊。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五尺多高，八音盒。 嘿， 有座钟、挂钟、自鸣钟、马表、闹表、寒暑表， 多讲究。 要讲究戴表啊 啊， 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是啊， 你爸爸戴表上谱啊。 哦，您说说， 他未曾出门，腰里先系根搭布 啊， 从这边戴起。什么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钢克套、金三针、银三针、大三针、小三针，报时报刻、日月星辰，单卡子、双卡子、夜光自动、电子蹦字儿 啊， 什么浪琴、艾尔金、劳力士、欧米伽、伯爵、雷达、天梭、精工、百达翡丽、皮尔卡登、吉古、艾比、卡地亚、登西路、基隆雪、保时捷。 嚯， 他脖子上扛着烙地可固钟，手里拿着提梁子，怀里揣着四个八音盒、六个小闹钟，走在街上是叮当的乱响。 您看看，这是我爸爸戴表 啊，他给钟表铺搬家 扛气儿的呀。哎， 欣赏了这段夸住宅，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以学唱为主的作品《连环套》。 曲艺啊跟戏剧不同，曲艺呢是说唱小品， 不错，戏剧是综合艺术大块文章， 不论曲艺不论戏剧，各方面呢都得要有熟练的技巧，严密的配合。 那当然了，一个环扣一个环，哪个松了也不行， 再好的红花也得绿叶衬着。 是啊，光杆牡丹多寒碜呢。 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剧本。 对，编剧太重要了， 一个好剧本可以流传千古，不分时代， 哎， 是百看不厌。 嗯， 莎士比亚的剧本举世闻名，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是莎士比亚。 废话嘛， 莎翁的作品呢，别说是搭上布景，打上灯光，配上音乐，穿上服装，在舞台上表演了 啊， 就是读读念念他的剧本， 怎么样， 都像歌颂诗篇一样，令人陶醉，令人迷惘。 哦，哎，您干嘛这么推崇他呀？ 那是我的学长啊。 学长 啊， 莎士比亚 啊，我叫阿莫尼亚。 嗨，人家是编剧本，你是臭药水啊。 他在西方社会啊留下了不朽的名著。 是啊， 我也要在东方世界里创出新篇呢。 哦，这么说您也在编写剧本？ 创作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啊。 哦哦， 我要先深入研究咱们东方人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 啊， 生活习惯、风土民情。 哦， 再把过去剧本里的缺失偏差在哪里，把它找出来，检讨改进才能写呢。 有道理。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没有？ 有，大有斩获。 哦，照您这么说，咱们过去的剧本里有毛病啊。 啊，毛病大了。 是啊， 好的并不是没有，但是凤毛麟角那太少了。 哦， 滥竽充数的可就太多了。 是啊，哎呀，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可以啊。 嗯， 拿这个国剧来说吧。 啊， 有一出四郎探母，您听过吧？ 听过，不单听过而且会唱，这是一出好戏啊。 在真正的历史里啊根本就没这么档子事儿。 不错，这出戏是杜撰的。 编写一出戏主要的目的呢就要满足观众的视听之欲。 对，让观众啊看着高兴， 但是要合乎逻辑才能够产生说服力啊。 那当然了， 四郎探母这出戏一开头他就不讲理。 怎么呢？ 第一场烟卷灰上来。 是什么呀？什么呀？烟卷灰呀？杨艳辉 啊。对对对，杨艳辉上来。先念公子。 哎呀，引子 啊，引子， 金金锁梧桐，长叹空啊碎一人那风。 耍腮帮子，这是学唐派吗？ 啊。 然后四郎入座定场诗，报名念白，然后起唱 啊，大段的西皮啊。 四郎唱完了，上铁镜公主。 丫头啊， 有 带路啊。 是了，抬个铃抬铃抬铃抬铃抬铃抬铃抬， 芍药开，牡丹发，花红一片。 咯儿滴咯儿啦咯儿咚， 艳阳天，春光好，拨鸟声喧。 好， 哎，你 取什么？我是给您捧场嘛。 是不是唱的这词儿啊？ 不错。您有没有听出这里的毛病了呀？ 毛病？有什么毛病啊？ 杨四郎那引子念的什么词儿来着？ 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啊。 他念这引子的词儿里显示着是什么季节呀？ 季节呀？ 啊， 金井锁梧桐。那应该是秋季。 哦，那公主上来唱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这俩人同一场戏，一个念秋，一个唱春，季节背景不一样，这个是不是毛病啊？ 他这，哦，对对了，这个问题呀、啊，过去也讨论过。 哦， 梨园子弟们呢都不管这一套，祖师爷传下来的，怎么学的怎么唱。一般剧评家嘛认为，四郎念的这个引子呀，不是表示他的季节，而是代表他被困翻营十几年思乡念亲的一种心情。 哦哦哦哦，那真正应该是什么季节呢？ 应该是三四月里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啊。 哦，天儿已经暖和起来了。 是啊，芍药开，牡丹放嘛。 哦，那杨四郎干嘛还围着狐狸尾，带着皮货呀？他是怎么回事？流行感冒。 哎呦，那不是唱戏吗呢？ 哎，这个唱戏也得讲理呀、 啊。啊， 不合道理，不合逻辑，明知是错就是不改，抱残守缺，顽固不化，不愿意革新，这就是这项艺术逐渐凋落的原因。 哎呦， 难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愿意走进剧场里去听戏了。 那依您看该怎么办呢？ 要勇于承认错误，积极的研究改良。 谁改呀、啊？ 我改呀、啊。 哦，您改了这出四郎探母了？ 不，这出戏我还没改呢。 改什么了？ 坐宅盗马连环道我改过了。 哟，那您是怎么改的？ 窦尔敦在坐寨里的唱词儿，我给改了。 哪一句啊？ 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上。 这句，哎，这句怎么了？ 分金厅 啊， 是个议事聚会的地方。 是啊， 摆个十桌八桌呀，应该没有问题 啊。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酒宴摆在房顶上呢？ 谁说摆在房顶上了？ 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上啊。 哎呦，分金厅上就是房顶上啊。 啊，那是哪儿啊？ 那是屋里呀、 啊。哎，那就得改词儿啊。 啊， 否则就会产生误解呀、啊。 那怎么改啊？ 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内。 内？ 哎。 哎呦，江洋者改成了灰堆者了啊。 这样就合理了吗？ 那唱起来好听吗？ 哎，我已经在现场实验演出过了。 哦，那您是怎么唱的？ 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呐厅内， 苍苍登峰气不登，苍苍杂 我一同中仙的 等个里个龙个龙 同一饮几杯， 个隆咚一个隆的咚， 豆儿热炖在炉里， 隆个一个隆， 水不敬佩。 哦，全给改了。 火箭府为寨主热， 等个隆个一个隆， 坐地分飞。黄三太老匹夫不我知进退，至今表皆因亮， 等个隆个一个隆， 胡作非为， 个一个隆的动， 因此上我们两家啊， 根一根龙 比武对垒。 哦，比武对垒， 不什么胡手我更暗了把心黑。 这都是什么词儿？这都是 他那里用甩头， 登根一根龙 上了某的左我腿，哎，也是某一打一就未曾防备，众英雄一个个多言多嘴，督导案窦尔敦就是个棒啊锤，引罢了杯中的酒问 把他听藏， 叫我此把腿 苍狼。